各位朋友，你们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我想要学习成长，也好像知道该做什么，却迟迟无法开始行动。也有可能是买了几本书回来，想透过阅读来充实自己，但总是看了前面一小段，就没有后续了。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有这样的情形，那今天的内容也许能提供一些帮助，来改善这样的情况。首先啊，在这个资讯传递非常快速的时代，终身学习、自我投资啊，这些观念好像很多人都在呼吁。这种正向积极的内容，我们正面来看是一种很好的观念，但另一方面来说，可能也造成了一些人的焦躁和不安。几年前啊，拖延症，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被广泛的宣传。商业周刊的共同创办人何飞鹏先生曾经在他的专栏中就提到过，他说这种我知道有事情要去做，但是呢因为拖延而迟迟没去进行所带来的心理的焦躁和不安，这样的状态叫做蔡格尼效应。如果你是因为社会上的呼吁、别人告诉你的观念而让你觉得好像不学习成长不行而感到焦躁和不安的话，那大可不必。甚至也许你迟迟无法进行，也正因为是受到这样的观念影响。正向积极的文章或演讲让人们生怕自己不够进取、不够优秀，但偏偏又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去提升自己，所以陷入了茫然又无能为力的窘境。今天我想用我个人的角度分享一些经验，并且希望能鼓励到你。第一个，我想表达对成长会有帮助的关键思维是，学习这件事情本身也是需要学习的。会不会有点错乱？如何设定学习的目标和方向？如何保持热情去面对枯燥的内容、枯燥的练习？如何实践？还有如何自我检讨反省？该怎么面对困难和遇到的挫折？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与生俱来就知道该怎么做的，而刚好这些都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学习的。很多社会上优秀的人才啊，他们也许是因为他们童年的成长环境、家庭环境，或是他们身边人的影响，让他们有机会比我们、比其他人更早的就开始去学习这些东西，去学习如何学习。他们能够现在富有创造力，保持正向、积极、热情的去接受不同的挑战，哇，听了好像很让人羡慕。那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长一段时间了，而我们一般人，也许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环境，所以好像听过这些啊，积极、正向，要勇于挑战。我们听过这些内容，我们却没有机会去学习到其中的精髓。这就好比你刚开始想学绘画，但你把自己的学习经历去跟已经学习多年的人做比较，哇，你发现他表现得好好，对他来讲好像很容易，给自己好大的压力，觉得自己是不是就没有天分，就不适合。其实一样，大可不必如此。当我们遇到力不从心，或是一直没有办法达到预期表现时，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不是办不到，我只是还在学习，等我学会以后，我也能做到。接着，我想问一下，你清楚自己学习的目的吗？目的这个名词经常会跟目标搞混哦。如果你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定了目标 总是无法完成。可能是因为其实你并不清楚自己的目的。请记得这句话，目标是为目的服务的。那我举例来说，有两个男生都想要说去健身房啊，都想要去健身，他们的目标都定了，他们想要减重5公斤，想要变瘦5公斤，目标相同。然而第一位他会有设定这样的目标，是因为啊、哦，他去做了健康检查，他发现很多的上面很多的指数都超标了，都是红字，所以他害怕，他想要找回健康。而第二位，他同样是想减重5公斤，但是他是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外形外貌，让他变得可能更好看，能够让他交到女朋友。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发现，他们都想减重，他们的目标也都是设定要减肥5公斤，但他们的目的却完全不同哦。各位，我想请问各位，想交女友的这个男生，能达到他交女友这个目的的方法的方式只有减重吗？透过学习与异性如何好的相处，甚至改变他的穿着或打扮，更甚至增加他的收入、社会地位，也许都能够让他在异性眼中更有魅力，达到他想要交女朋友的目的。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刚刚讲的这些他都没有达到，甚至没有做好，那么他哪怕瘦了5公斤，我们也不见得就能让他交到女友，不是吗？所以第二个想分享给大家的关键思维是清楚自己学习的目的。你学习是因为你希望能够提升你在社会上的竞争力吗？你希望得到更好的机会吗？还是你只是想要得到心灵的满足跟成长？又或者是你是希望别人让别人觉得你很博学多闻，让别人欣赏你？不论理由是如何，请正视你自己。如果这些就是你内心真正的渴望，也不要害怕去承认这样的自己，因为那是你真心想要的，不是吗？几年前啊，社会上有流行一句话，他说唯有会被人嘲笑的梦想才有实现的价值，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哇，这句话听起来好热血啊，也鼓舞了很多人，但其实也耽误了很多人。我遇到一些人，或者说很多人，他们不敢提梦想，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想要的好像很渺小，梦想应该要很远大，要很了不起，那应该才叫梦想啊。没有这回事，只要是你真正的渴望，哪怕它看起来再渺小，也不会影响梦想的含金量。当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想达成真正想达成的目的后，接下来才是设定目标，记得吗？目标是为目的服务的，因为我们知道完成目标后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才会勇于去实现这个目标，不畏惧困难，不畏惧挑战，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达到了，就能完成我内心真正的渴望。所以在设定目标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那我要读什么样的书，听什么样的演讲，跟什么样的人相处学习，才能够完成我们的目标，进而达成心中那个目的，这样才会对自己有帮助。而另外，如果你设定的目标是你想要完成，但是好像很困难，是你没有接触过，甚至是不擅长的领域。举例来说，你希望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可是你不擅长与人互动。遇到这样的状况，我希望也要告诉自己，这条路虽然艰辛，虽然不好走，但它是能带我去我想去地方的路。而且我只是还没学会怎么走得又快又稳而已啊。等我学会以后， 我也可以做得很好。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很多时候啊，除了听了演讲、看了书，诶，感觉内容是不是都很不错，也就是好像提点到自己很多，学习到很多，可是为什么后续带来的帮助却好像很有限呢？这个部分呢，就是这边要讲到的重点。读书或者说学习是为了会用书籍啊，和演讲的内容啊，作者哦，他其实不太能够具细迷疑的把一切内容都表达出来。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话内容可能会太过冗长，另一方面则是会造成模糊焦点的状况。所以往往啊，这些精炼过的内容虽然可能是作者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和体悟所得出的结论，但也因此导致读者或听众他们没有办法按部就班的去学习。而且在现在这样一个非常躁进的时代，很多人已经想成了就是想要快速提升的心态，好像我做什么事情我马上就要看到结果，不然可能这个方式就是无效的。而且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导，让已经习惯跳跃式思考的现代人可能已经无法接受，因为他可能没有耐心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作者或演讲者他想表达的有十个重点，但可能往往讲到第二或第三点的时候，读者已经没有耐心了。而我认为这是需要调整的部分哦。但要调整的不是作者，而是听众，而是读者。有的时候啊，像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一个分享者或一个作者，他是需要铺陈或引导，才能更好的整理出他后续想表达的内容。所以如果省去这个步骤，他就没有办法很精准或是很好的把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娓娓道来。所以如果没有耐心，作者省去了这些步骤想要去满足听众或读者，而读者也习惯了这种快速得到重点的模式，那么对彼此都不是件好事。而且啊，其实一本书一场演讲，只要能让人记住一个重点，并且啊能运用到生活之中就足够了。与其读100本书，不如学会一本书中的一个观念，而且会用，那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 OK， 那要如何才能学会去用呢？我也看很多书啊，我也有一些观念觉得很好啊，但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自己会不会用？我要如何去学习把它用会呢？依照我个人的经验啊，写读书心得会是很好的一个方式。不论你是读书还是听演讲，做笔记写心得，会对这方面如何能够让你学会去用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用电脑来比喻哦，大家里应该都有电脑吧，啊，现代人除了手机就是电脑了。各位，键盘和滑鼠是不是就是我们在输入的一个过程？当我们在键盘上面打字或是用滑鼠、去点击的时候，电脑会接受到这些它输入的讯号，并且进行一个转化，接下来呢才会在荧幕上再显示出我们刚刚输入的内容。而人脑也是如此哦，读书、听演讲、学习别人的经验和看法，其实这些就好像是在输入一样。而写心得或是把学到的内容跟别人分享，这就是我们在锻炼自己的脑子，好，去把这些内容转化成自己能理解的讯息，进而表达出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都知道，我都想得到，但我表达不出来。其实往往这个时候不是你的口才不好，不是你的表达不好，可能是你没有去整理你接收到的资讯，你没有去练习， 如何把你脑海中学到的这些内容或你想表达的东西、事物清楚地表达出来，跟口才没关系。我也不是说你脑不好，没事，没有经过练习。我遇到很多人啊，听到我这样的建议后，他会说他不喜欢写心得，因为他不知道写什么，或是他觉得自己都写不好。这部分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不是你做不到，不是你做不好，只是你还没学会。经过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检讨，你一定会越来越熟练，一定会越来越进步，你一定会越来越好。有听过教学相长吗？诶，为什么？为什么教人能让自己有所成长呢？因为这就像刚刚提到的，这是一个输入、理解、转化，进而输出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你能把自己的想要分享给别人、想要指导别人的内容，用你的逻辑语言去表达出来，并且让别人也能理解时，那当然对你自己会有更大的提升，因为你更理解、更清楚该怎么去表达，该怎么样让别人懂你在说什么。另外，我建议写心得的时候啊，不要只是在整理大纲，哇，书中的重点哪一句哦，提到什么，我觉得很受用。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好像有的时候看不到重点，或是不觉得哪里有帮助了的话，就好像没有东西写了，写出来也好像只是在教条式的整理而已，那就非常的可惜咯。所以我建议写心得的时候，尽量去结合你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我们学到，哇，不要轻易放弃，好，这个演讲者或这本书里面提到，哦，作者他发生什么事情，他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轻易放弃，所以他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他告诉自己用怎么样的心理状态去调试，进而完成他的目标。这时候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像刚刚说的，去结合你过去的经验。你有没有曾经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你想尝试但很快就放弃的？去回想这件事情，然后接着从书中或演讲者的内容中，他是怎么样去让自己坚持下去的？告诉自己，如果当时遇到这些事情想放弃的时候，如果也能调整一个心态，改变一个做法，是不是可能你当时也可以坚持下去呢？而当你知道结合过去的经验，把你学到的东西结合过去的经验来进行模拟运用的时候，这时候将来如果你遇到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你已经准备好知道可以用什么样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去面对，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而这其实就是在练习如何使用学到的东西，不是吗？我相信没有东西、没有任何事物是能够学会的，都是用会的。各位曾经小的时候有没有写过生字练习簿？当我们要学一个国字的时候，就要在格子里不断的写甲甲甲甲甲、乙乙乙乙乙。或者数学课老师跟你说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你回到家以后就发现三加八不知道就不知道等于多少了。很多的回家作业，很多的课后复习，其实就是我们去练习而把学到的知识用会的过程。我们在平常读书的过程、听演讲的过程、看一些网络学习视频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却没有在做后续这个练习，所以导致我听过我都知道，但我好像不会用。所以还是一样，写读书心得，或是把你学到的内容，甚至是今天你在视频中听到的观念，你如果觉得是受用的，可以建议去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这都是很好的练习机会。最后，我希望用一句话做 今天的总结。我不是做不到，我只是还在学。而当我学会以后，我也能做得很好。加油，一起努力吧，谢谢大家。